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以空屋公投一卡再卡，中选会沦为政治打手，批评中选会不但违法实质审查公投提案，审查的时候更是充满蓝绿眼大小眼，刻意刁难不利执政党的公投提案，一卡再卡。国民党立委向中选会提出的反空屋公投提案历经两个月还没核准通过，期程上恐怕赶不上九月完成第二阶段的连署以及进入年底公投投票。立法院国民党团今天批评中选会已经失去了独立机关的中立性，沦为当权者的政治打手。国民党团指出，改善空屋的能源政策公投提案属于不具敏感性的民生议题，中选会却一再技术杯葛，一下要求补正提案主文，一会裁定要开听证会，会后又一拖再拖，至今仍然不一决准驳，心态极为可疑，不禁令人怀疑配合执政党年底选举操作。中选会回应，所有案件审核都采一致标准，中选会为法定独立机关，依法办理相关作业。这件公投案件的受理进度资讯公开，可以参照中选会网站全国性公投专区。石门水库集水区在三天的端午连假小有进账，累计雨量78毫米，大约1000万吨的水入库。虽然今年梅雨季节已经接近结束，但是汛期来临，以及稻作准备收成也已经停止供应农业用水，加上中央气象局预测今天还有西南气流带来降雨，北区水资源局预估水库水位可望逐渐回升。端午连假之前，石门水库上周五的大坝水位222.5公尺，蓄水量5900万吨，蓄水率29.8%。截至今天上午10点，大坝水位223.82公尺，蓄水量6494万吨，蓄水率达到了32.62%。台中市和平区今天大雨不断，碍于中横变道封闭，梨山国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今天上不了山。梨山国中小学基于学生安全考量，和平区的梨山国中小学还有平等国小明天继续停班停课一天，预定6月28号补课。小米科技五月初向香港证交所提交上市申请，并且透过存托凭证机制争取在中国 CDR 试点上市，不过却突然申请延迟中国存托凭证 CDR 发行。中国证监会今天也发布公告证实，并且强调尊重小米集团的选择。小米在公告上指出，公司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决定分步实施在香港和境内的上市计划，也就是先在香港上市后，再择机通过发行 CDR 的方式在境内上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3点，跌幅1.65%，来到10904点，成交金额169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23点，跌幅1.43%，2235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1点，235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9点，跌幅2.95%，293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94点，跌幅3.97%，954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33点，跌幅2.42%，295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点，333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12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24角，成交金额9亿3300万美元。日元109.64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2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气流影响，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台中以南、南投、台东地区含蓝雨绿岛及澎湖、金门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样必须提防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今天的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和南部28到29度，东部28到30度，澎湖地区27到28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来自 Robbie Williams，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你加入今天的飞碟联播网。 不见得唱过新歌就会，不至于是编辑也能变成为，不意外你做眼挑个眉，七人拿到防线，一瞬间自然消灭。当音乐还是彻夜难眠，空调的冷风修了不少暧昧，尽管那香水换了气味，仿佛这几首歌也不曾泯灭。 Right， 就是萧敬腾。好的， 会不会有一天你不小心开场说大家好，我萧敬腾？ 不太可能 哦，不会到这样就对了。 这真的太疯狂了，我需要去看医生。Get up, get up！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呢，我就刚刚来的时候， 刚刚 就经过了艾丽的办公桌 哦， 我就看她桌上放了一本新书， 这本书是， 我就想说，哎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新书的书名叫做《好女人像毒药，让男人惹不起也戒不掉》。 这里面是在说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非常好奇，我们等一下就来听听华人女单华人禅的朗读。 哦， 不是什么 没事没事。 我有点好奇，我想听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些话不要讲， 不能说。 来吧，这一本书名再跟我们好好的说一次。 好女人像毒药，让男人惹不起也戒不掉。啊、然后因为它是一本新书，我也还没看，我就翻了一下几个篇章。那 来吧， 篇章我就选一个跟书名一样的，就是它作者要教你如何当一个让男人戒不掉的女人。 来吧， 前面的。 引言跟故事可以 跳 过，引言 要讲吗？直接讲， 看你，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作者他常年的观察，不管女人再怎么精明跟厉害， 经过我常年观察， 对，但是你谈恋爱就会变成鬼遮眼，然后可能就会一直犯、过去的错误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想要分享几个小撇步，因为他重点说他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女人你不可以当男人手里的香烟啊。就哒哒哒哒就把它弹掉，不能当烟灰，你要当毒药，要么他就是惹不起你，要么就是他戒不掉你这样子，所以他教你的撇步就是让你避免当烟灰。 哦，所以同样，我知道他的比喻是这个样子，同样都是毒品，尼古丁这个东西，你越抽你自己会越短，然后会变烟灰，会被人家抖掉，然后那个到处抽烟呢，还会被罚钱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是毒品，譬如说，我们不要讲这么太毒的，我们讲咖啡好了，或是糖上瘾好了。咖啡跟糖就是让人戒不掉的。怎么样？ 不是，因为我觉得朗读这些篇幅就是 有点呛， 就是那个尺度要蛮高的。 来吧， 撇步一，先刷存在感制约他，再收回他对你的习惯。我就知道你的表情，我完完全就知道，我念完之后你会用这种表情回应我。 人家是作者13岁，是不是？请继续。 他说齁，你要让一个人产生毒瘾，你知道先怎么样吗？ 要怎么样？ 先把毒品介绍给他。哎，没错。就是让他体会药物作用后的飘飘然，再深陷下去。很多女人在喜欢的人面前，常常会多出不必要的矜持，觉得哈，我先试出善意，是不是就是随便？我先让他知道我有好感，是不是叫做倒贴呢？作者说 ，No， 这个都只是你在铺梗而已，你也只是 开球而已，你只是开球，不是开腿哦。要鱼儿上钩，你必须先丢出鱼饵。那刷存在感的方式有很多， 像是 固定帮他送上一杯热咖啡。 他是想要把， 就是养成习惯就对了，就是我有注意你，然后为你送上热咖啡，或者是常常喷一些固定的香水，挑逗他的嗅觉，就是他，就是哦，这个味道就是 it's you， 就是你这样子，这个味道就是跟你做了连结。 我会喷固定的香水，不是为了要挑逗人， 就是我喜欢这个香水， 所以我穷，我只有一瓶香水。 是因为这样子哦，我以为是你很喜欢那一瓶香水。 是因为我只有那一瓶。 可是我觉得那一瓶味道跟你蛮搭的啊。 嗯，好闻。 我也一直喷固定的香水 啊，可是你从来不觉得那个味道就是我啊。 哦，是哦。 我觉得 你的味道不就是熊宝贝吗？你有香水可言 吗？我有固定的香水 ，OK。 你就是熊宝贝味道啊。 好，你可能觉得怎样？你这个嗤之以鼻的态度，男主持人，请你注意哦。我告诉你，也许 第三招会吓死我。 不是，他只是说现在他没察觉，一旦失去了，他就会发现来了，来了，失落的连锁效应来了。我觉得听完撇步一，我们要先消化一下。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Boy, look at me in my face. Tell me that you're not just about this base. You really think I could be replaced? Nah, I come from outer space. And I'm a classy girl. I'ma hold it up. You full of something, but it ain't love. And what we got is straight overdue. Go find somebody new. You can buy me diamond earrings and撇步一，撇步一就是，我们就不是好学生，念过就 忘记 了，所以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撇步一。 先刷存在感制约他，再收回他对你的习惯。 好，撇步一是制约了。好，撇步二， 别把他当作你人生的中心，你也不该只绕着他打转。哇，他意思是说，也许是女人天生充满母爱的关系，所以一旦真的喜欢上对方，就会忍不住一直嘘寒问暖，想要照顾他。 嗯， 那对方原本可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暖男，也有可能会被你宠成惯老板，久了就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 嗯， 那你的撇步一，你光是让他对你这个毒品上瘾还来不及，你就先上瘾陷下去了。 哦， 所以 其实撇步一跟撇步二这一件事情，就是 不是太容易做到的，因为你撇步一的时候你在付出嘛。 撇步二我知道是很多在授课的老师很常要教人家的， 啊、 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啊，你的兴趣就是你是要培养对他有热情的兴趣、嗯，就是你有自己的生活。嗯，他说，此外，当对方问你有没有空，就算是装模作样，都要 check 一下你的行事历。你约我，你约我。 哎、欸，嗯，这个礼拜五有没有空？ 礼拜五几号啊？ 礼拜五，今天礼拜五几号啊？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礼拜五晚上你有没有空啦？ 礼拜五晚上，我看一下哦，我要确认一下，这样。是这样吗？我刚刚这样可以吗？ 那这样不就接不下去啊？那我在等你啊。 哦哦哦哦，我开一下，因为我那个手机有点慢，我打开那个行事历。 太慢了吧？ 哦，礼拜五22号哦，22号。 怎样？ 哦，我就是一个行事历很白的人，我要对着空白的行事历演什么啦？就像你 所以刚刚那个小技巧也包含在撇步二里面吗？是不是？ 你说什么？哪个小技巧？ 你说，不管人家约你， 他就说要装模作样，就是你要让他觉得要等你一下，你要立志当一篮拉面，而不是唾手可得的味味 A 排骨鸡面。台湾人就是喜欢排队。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然后才能面对。今天的我叫做吴亦兰。 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回忆像针刺在脑里，一想到就痛。萧秉治酝酿3年创作能量，全词曲创作大碟《凡人》浴火重生，正式回归。 第29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李全哲。自网络崛起的90后创作全才李全哲，内心却藏着复古灵魂。在首张专辑《醒着不醉》中，出生之赌不畏虎，大胆逆潮流而行，透过迷人微醺的声线与细腻真假音转换，唱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潇洒与态度，让人听了不醉也难。 6月23日 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纳鲁湾大酒店邀您一起认识金曲新势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呢，今天呢，因为玛丽偶然的发现了 一本新书， 对，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其实应该回到一个很最初的原因。你觉得谈恋爱跟谈感情是需要用手段的吗？因为其实这本书是以前曾经有一个年代非常非常流行这种书，就是后黑学，就是说你想要得到那些东西都不是凭你努力可以得到，可是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努力，就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不是凭真实的， 你说就像之前听众说他就是靠了一些技巧才有办法谈到加薪一万，有时候你， 可是那个技巧好像又 不是这样讲吗？ 对，因为他的那种厚黑学是会先，就是要用一些比较暗黑的小手段，故意设陷阱的那一种感觉， 就是猎人要猎猎物这样子。第三个撇步，刚刚讲了一跟二嘛， 一是要制约，一是要设定制约，二呢是要，二是要干嘛？怎么会这么简单？记不起来啊？ 二是什么？等一下，我要凭我自己的力量想起来。 哦，不要再 咖啡，一是咖啡，二是 一是要设定制约，二是不要过度投入。但是，一跟二其实就很难同时做到啦，因为你在设制约陷阱的时候， 你就是很 focus 在他身上、啊。 因为人在付出的时候，你付出同时，你就会因为你投入的成本就有沉没成本在里面，所以其实你在做制约陷阱的时候，你就已经会 focus 在对方身上。所以一跟二其实有一点点的。Tricky， 第三，撇步三，让他难以对你一手掌握，就是就算他已经摸遍你的全身，也不能让他摸透你的心理。在还没有正式确认两个人的关系前，你不要给他啊，我已经是你的哟的安全感。 嗯哼， 在一起交往后，更是不要给他我已经是你的安全感。因为哦，他意思是说，因为如果未来只要对方对你不好或欺负你，你就是要马上离开这样子。他说很多男人喜欢转扭蛋，因为不知道扭蛋里面是什么。 转扭蛋的人多的人是女生吧？ 我刚也是有点疑问，反正打开扭蛋的那一瞬间就乐趣无穷，里面就是一直都在变，所以哦，后面是建议啊，就是偶尔你换个造型，化被动为主动，不啦不啦不啦等等之类的，可以让他一直对你保持高昂的兴致。切记，当女人总是跟男人 say yes， 他就永远不会是你的 yes man。谈恋爱可以冲动，但不能不坚强，因为这是一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的游戏。懂得自尊、自重、自爱，你就是举手投足都充满吸引力又教人上瘾的致命毒药。 完全与我的理念背道而驰。 房子里不放任何的家具，随时都能够潇洒的离去。 还是要说一下，所有的方法都是要看你适合什么样子， 因为人就是白白种，每个人个性就是不一样， 你也不可能用一套方法就是 你如果根本不 是天 下，你根本不是这个路数的人，然后你听了这个就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办到吗，然后你硬扭转你自己去做一个，就像是哦，如果提到猎人，就是你不可以练跟你斜对角的那个很难， 就你明明呢是放出戏的，你就不要去练变化戏，因为你是不可能的。 对对， 你刚刚对的迟疑是在想他们是不是在对角，是不是？ 对。 我不是练习曲，也等我出现，我尊重我们的过去，并尊重我的情绪。看生命中的红光蓝绿，谁都没必要让自己委屈。我的天堂如果等于你的地狱，该散就散，相遇倒不如偶遇。好的故事不需要结局，我不是连续剧，别等我出现，我尊重我们的过去，更尊重我的情绪。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Stanley 黄立行的《相约不如偶遇》。所以在谈感情的时候呢，有些人你的确可以看到他就是心机用尽，他就手腕很高明的那一种。 我觉得真的厉害的人，他根本就不会让你发现他在用一些 对对对对 技巧。 然后世界上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老实人， 嗯， 然后或是。好，以我来说好了，以我来说，我只要发现 对方在用手段， 只要发现对方用手段，马上转身离开。 可是那个手段如果是很小的呢？ 那些手段，譬如说装忙啊、看行事历啊，或是试图要设制约这一种，反正只要被我察觉到了，绝对是不可能的。 那每天送一杯你爱喝的东西给你也不行。 我不喜欢啊，我不要这个样子，不要。 每天送钱给你， 很好，我要。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 惊喜和希望。 甜蜜的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是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知道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又 Ronald 郑中基 Kelly 陈慧琳制造浪漫。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你说你在女版看到文章是可分享的吗？ 可是因为那个我记忆力太薄弱了，所以我怕我讲出来很片段只会惹大家生气。反正就是也是就反正这是一个男生的po文，他就是遇到个女生，然后可能就觉得就相处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女生就是有一种在对他放电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好像这一次有机会，就觉得两个人的那个可能感情 有 chemistry， 有化学效应。 对，然后他可能就列了很多点，就觉得说那这些点不就是都代表他其实对我是有意思的吗？还是什么的？就后来，反正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有 手腕的人， 手腕派的人。然后她是很老实的跟那个男生说，哦，就是我可能跟同时很多人都这样，然后我对那一些都是招式，只是我也没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 这么快就中招， 就晕船了。我也是很老实的跟你讲这样子，然后算是有点导师分享，因为他就是说那女生好像自己也有在开课，教人家说你要怎么样让男生上钩，或是让男生喜欢你，所以他也有逆向跟这个男生说，哦，我就是根据这个相处我还可以给你一些 建议， 男生的建议就是你哪边可以改善，然后

九零年代的小苹果，他就是阿垮水叮当。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My oh my， 没错，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怀旧，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很多人说，哇，好怀念，这是我的青春之歌。因为下一个小时就要邀请你来点播属于你的青春之歌咯。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可以锁定用收音机的话是大台北地区的 FM92.1 飞碟电台，其他地区呢有 91.3 89.98、90.5 103.9 89.7。 最方便的方式是你锁定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 HiNet 的网路线上直播，线上收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哟。 到底是感觉选择时间，或时间选择感觉，是心的连接，一直的离别，划过满泪的闪电，心酸点亮的瞬间，仅有的一切还不够了解。过于轰轰烈烈，再太快灰飞烟灭，伤痛了双眼，看不见的在意义的浮现，我终于感觉自己来面对面，那是我用坚强武装的胆怯，走错了房间，退回原点。 在身边。 知道双回转变频压缩机冷气的好处吗？ LG 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核心技术，让你一次享受省电、静音、高效率。 LG Dual Cool 双回转变频空调，强劲冷流，极静所能。六月底前购买指定机型，送2000元 7-Eleven 商品卡哦。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用音乐创造传奇，让歌声颠覆时代。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3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纳入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荣耀的一夜。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华山大草原陈姓射箭教练杀人分尸命案，台北市都发局今天重申，这是陈姓男子的个人行为，市府深表遗憾。为了防止类似事件重整秩序，都发局宣布华山大草原即日起暂停一切活动，进驻的团队人员必须撤离。都发局指出，华山大草原由都更处向地主司法院借用到今年6月30号，代管期间纳入都市再生前进基地推动计划，以推广都市再生行动，丰富都市多元性，以及考量草原可以开放给大众使用，所以同意把场地借给野青众团队，以艺术聚落的方式使用。但是杀人分尸命案之后，决定暂停野青众团队在草原上的一切活动，同时要求陆续撤离，之后也会将场地归还给司法院。新北市吴姓男子不满陈姓女友分手，去年持折叠刀连刺陈姓女子致死，高等法院今天维持一审判决，以杀人罪轻判15年。吴姓男子去年8月带着2把折叠刀到陈姓女子上班的新北市新庄区某建案预售屋销售中心，朝陈姓女子的胸部刺了3刀，背部刺及7刀致死。新北地方法院今年2月依杀人罪判处吴姓男子有期徒刑15年。吴姓男子认为判刑过重，检方觉得判刑太轻，双方提起上诉。高等法院考量吴姓男子罹患忧郁症，犯后坦诚犯行，一审判刑没有不当，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15年有期徒刑，案子还可上诉。监察委员陈诗梦上任之后，第一件想要调查的就是台北地检署9年前在司法节庆祝大会上演出讽刺前总统陈水扁的短剧。调查对象之一的台北地检署前任主任检察官庆启仁，以陈诗梦已经有了既定立场，向监察院申请回避。监院也决议陈诗梦应该回避调查。陈诗梦在个人部落格监委周记写道， 以勾践附身，以牙还牙。陈世梦在部落格以电影第一滴血为题，自比为主角将使出逆转绝招。他故意违反回避裁定，上周约询奉贬去检察官，然后向监察院自首，接下来将由纪律委员会还有院会处理。一旦到了院会决议，他就申请前总统马英九提名的七名监委纪律委员还有他个人回避，如此一来变成马派监委九席，鹰派监委十席，鹰派就占了人数优势。这就是勾践复国，以寡敌众，情势将由山穷水尽变为柳暗花明。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01点，跌幅 1.77%， 2227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6点，跌幅 1.52%， 234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18点，跌幅 3.92%， 29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38点，跌幅 5.41%， 94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00点，跌幅 2.97%， 294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331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3点，跌幅 1.65%， 来到10904点，成交金额1695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17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 1.68 角，日元 109.70 兑一美元，欧元兑换 1.1592 美元。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台中以南、南投、台东地区、含兰屿绿岛及澎湖、金门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样必须提防局部较大雨势。台湾地区含绿岛、兰屿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和临近海域都有8到9级强阵风。北部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南部28到29度，东部28到30度，澎湖27到28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女儿啊，再过几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我已经帮你拿了国保生育给付的申请书。 妈，只要用自然人凭证就能网络申办哦，不用填写申请书， 这么方便。 对啊，除了生育给付，等你65岁的时候，国保老年年金给付也可以透过网络申请。我们家有电脑和读卡机，到时候用自然人凭证上劳保局网站就可以申办，省掉去邮局投递或到劳保局送件的时间呢。之后还可以透过网络查询申办进度与审核结果哦。 那我也要来办自然人凭证。 申请自然人凭证要去户政事务所办理，明天我们一起去。 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和生育给付，除了以书面申请外，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上劳保局网站申办。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夏天就是要去海边、去郊游、去露营、去野餐，当然还要去奥迪冷气健检。预约就享18项冷气系统免费检测，冷气相关零件9折优惠，轮胎最低8折优惠，及奥迪原厂配件精品折扣，还有满额限量好礼。现在就用最酷凉的方式迎接夏天吧！更多优惠，请下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 防新型 A 型流感，注意唔爱用满年节，爱食煮熟嘅东西，爱撒网洗漱，爱做疫苗，爱做防护措施，要真系要交陪医生看，唔好食生嘅，唔好接触微东西，唔好牙缝，唔好接触中下药，唔好去养禽场，唔好买不明嘅禽条肉。民众喺讲有绿流感嘅征候，要交陪医生看，老医生讲你有事，还有禽条接触史。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哦，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呢，就是锁定要求请求大家贡献青春之歌的时间啦。 欧巴的青春之歌。 什么是青春之歌呢？就是在你青春期的时候的那一首歌，那一首音乐，然后伴随了你的青春故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首歌伴随了你的什么样的回忆跟故事呢？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是我的青春之歌。 不会重演，给自己留些空间。只要你觉得没有所谓，想到处去走一走，不管白天或黑夜，只要轻声呼唤我，我在我心中的深处要给你一个最温暖重演，给心情留些空间。只要你觉得没有所谓，想到处去走一走，不管现在或永远，我喜欢你陪着我。我在我心中的深处要给你一个最温暖双手，哦哦，握住我， 来吧， 把你的心统统都交给我，快乐的陪着我，就好像星星和月亮，我只要你每一天每一夜有你在我身旁，那该有多好。 每一天每一夜，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节目都在你身旁陪着你，只要一直陪着你，只要你一直锁定飞碟电台的话，0223639955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伴随着你的青春回忆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Hello， 你好， 干嘛交个朋友也不行哦。 Hello， 喂， 嗨，你是？ 我是台北阿辉。 阿辉你好，阿辉，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青春之歌哦，我不知道，还找不找到 你？你说说，我们听听看。 刘德华的《宁愿我伤心》。 宁愿什么？宁愿我伤心哦。 对啊。 那这首歌有什么故事呢？ 没有啊，那个时候就。国中刚毕业吧， 嗯， 就去唱，那时候刚好都有 KTV， 我们去都几乎都是必点。 你说你就是班上的男生，你们一群人会大合唱《宁愿我伤心》这样？ 对啊，就大家都爱唱。 那当时会带模仿吗？ 不会， 不会哦， 就认真的唱那样子。 对啊， 哦， 那时候都很认真在唱。 宁愿我伤心，刘德华一生一次专辑。好的，谢谢你。你刚刚说你叫什么？ 阿辉。 阿辉。 阿辉。 送给你你的青春之歌。 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哎，刘德华的经典成名曲当中，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一首。哎， 我也是。 宁愿我伤心。小时候呢，去 KTV 唱歌，不管唱的是刘德华还是张学友，或是呢你唱的是伍佰郑中基，要不带模仿真的很难。 你必须要压抑自己的， 当然模仿都不像， 嗯，但是你就会忍不住啊。 但是唱歌那个脑内就会觉得哦，超像， 不留痕迹。 对对对，然后你就很努力认真模仿，但其实就是旁边的同学都会知道你在干嘛，然后旁边同学 冷眼相看， 也都知道你不像，就是，可是当麦克风就是大家一人唱一趴嘛，麦克风交给他们之后，他们也还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友情。 对呀，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告诉你，因为太爱你，所以我不需要对不起你。宁愿我相信，也不愿你哭泣，只好你一生一世都把我忘记。我眼中的泪，我自己能抹去。你恨我怨我都可以，宁愿我伤心，也不愿你哭泣，只好你一生一世都别再想起。我值得爱情，我会放在心底，在我的路途上 永远感恩，感恩。0223639955。Hello， 喂，你好， 你是 马克玛丽好。 Yo， 阿汉， 阿汉你好，阿汉，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快乐天堂。 啊？ 快乐天堂？告诉我一个神秘的地方。 哦，这首歌叫快乐天堂。 不然你以为叫什么？ 因为我常常都记不得它的歌名。 所以你小时候有去过，那个时候动物园是在圆山吧？你有去过圆山动物园吗？ 没有。哎， 那你知道这一首歌是动物园千元之歌吗？ 知道。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哎，你大概是几岁左右啊？ 我83年。 那这首歌怎么会是你的青春之歌？ 啊，因为哎，就 胎教音乐，嗯。 补习班那时候有板桥的一个知名补习班，然后就是他要求大家要唱这首歌。 哈， 理由是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反正那时候就是要唱，然后不唱还会被打。 哈， 为什么好糟糕的补习班哦？愤怒。 是国中还是高中补习班？ 国中。 国中，然后你是重考班吗？ 不是不是， 就是一般去补数学、去补物理，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上课之前要先唱，告诉你一个， 没有没有，他算是诶要怎么讲，好像那有算是他们每一年的活动，好像都唱这首歌，然后唱呢、嗯、上台唱，还有那个得到什么徽章。 这个好奇妙哦， 会有那个免死金牌，然后那个免死金牌拿出来，就是你只要考试可能错一题啊，粗心错就可以免打，不要被打 啦、 哦、好可怕的年代哦，好可怕补习班哦、 那个、好那时候就大家都这样，都错一题一两题都会被打。 你说你是83年次出生的，民国83年次出生， 对， 所以现在是几岁？ 83、24， 所以83年次竟然还有经历过被打的年代，我的天 啊！ 不是，是还要去赚免死金牌，这个年代很怪、欸。 对啊，那个地方我知道真的很神秘，所以他们选这首歌当作他们主题曲。 而且这哪是孩子们快乐天堂、啊？ 一点不快乐啊！好，谢谢你，阿汉。 耶， 拜拜， 拜拜。 有哭有笑，只有哭没有笑吧？ 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间一 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周华健，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扰，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去动物园逛一逛了呢？你是不是很久没去了？我也超久没去了。 木栅动物园吗？ 嗯。 上次去几年前啊？ 我上次去10几年前，就我还在政大的时候。 好久， 超级超级久哦，真的、哦。 对。 而且你们姐妹还有一起去玩过，对不对？ 不是，上次跟 带着小朋友。 没有没有没有，上次跟朋友去的。 对啊，就是如果除非是。现在动物园木栅动物园还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推着婴儿车，真的是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这首歌曲当初以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在圆山的时候，后来呢就迁到了现在的木栅。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嗨，你好， 你是谁？ 哎，我是台北的跛豪。 跛豪哦， 对。 跛豪，你真的白咖吗？ 啊？ 还是跛豪的跛不是那个意思？ 跛豪就是那个时候很有名的电影啊，香港黑社会的那个跛豪啊， 就其中一个角色叫跛豪。 对，因为他脚一跛一跛的，我以前高中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常常扭伤，常常一跛一跛就被叫跛豪了。 哦，所以我的问题没错嘛？ 对， 跛豪，那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啊，我想要点周志平的《梦不到你》。 梦不到，很容易走音，这首歌超容易走音。 对，那你来试试看，试一次。 梦不到你， 对，就是这一首。 梦不到你之类的。 那跛豪，你的《梦不到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在其中？ 因为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啊，就很喜欢联谊嘛，然后那个联谊的学校，就我们班全部都男生嘛，男女合校，但男女分班，所以我们都会找那种女中啊，女生学校去联谊。然后， 但你们不想 高一的时候， 你们不想跟自己学校的女生班联谊哦？ 哎，觉得好像站远一点又比较酷一点，这样一定要找其他学校。 哦， 对，然后就找了一个不但是别的学校，还到外县市去，不过很近就是了。然后就找了一个女生学校办联谊，然后你知道联谊的时候就很想情窦初开。然后那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班长，所以呢就很注意他们班的班长。然后我们在玩游戏的， 这种门当户对的概念是不是？ 小时候真的蛮蠢的。Well, anyway, 反正就那他们班班长在玩游戏，玩完以后那个唱歌。就唱这首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然后就哇，就觉得自己心动了。 你说那个女生在那边唱 梦不到你，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被班长吓到，呜， 是是。 那最后 不过就没有啦，年轻时候的事情了。后来其实连联络都没有联络上，可是其实还有个很巧的事情是，本来。后来没有联络上，可是我大概在去年还是前年，这两三年的时候，我有一天在 发现他 一个大，对，在不是他本人，是他们班另外一个我们以前也常常会一起出去玩的另外一个女生，就在路上碰到了，然后就联络上，然后就叫他帮我再找他，所以其实我们最近这几个又一起聚会。聊一聊过去的事情，而很久以前了，至少25年前的事情。 哇、 wow ，太酷了吧！但是目前你还是没有找到班长。 没有没有，找到了，找到了，就是透过对透过这个同学再去找他们班班长，有找到。我们现在都有自己很幸福的家庭了。 哇、wow ！所以当初那个联谊完以后，你跟班长也没有联络。 有，其实那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联络到很后面，其实。到他结婚我都还有去，可是结婚以后真的大家都很忙，而且住的县市也不一样，所以中间其实又好多年没联络了，然后2年前在路上碰到又才联络起来。 哇，太酷了。好的，博豪，待会问你分享这首歌。 谢谢谢谢 谢谢你哦， 拜拜。 好，谢谢， 拜拜 拜 拜。就算是累，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 待てね。 新造天使，啊！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没来。

Amber 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 是艾维尔的 Complicated。 哦，艾维尔今年几岁啊？哦，还女生不能问年纪、 哦，你是想问 Amber 吧？ 啊，对，对， 我以为你是，我以为你觉得他是艾薇儿 fan， 所以可以回答艾薇儿今年几岁？ 对不起，我脑子想的是 Amber， 我嘴巴说的是艾薇儿。I'm sorry， Amber 今年几岁？ 25岁， 25，那蛮小。 对， 这是你小时候听的歌吧？对不对？ 很小哎、欸， 就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参加那个国中歌唱比赛，然后全班就唱这一首。然后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哇！全班是一起在那边呐喊这样子，抒压， 就是还要练习啊什么的。 Cool，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Complicated。 好，谢谢， 谢谢 Amber， 拜拜， 拜拜拜。 为什么会有就是觉得对，这是他小时候的歌，是因为我跟我的表妹差了。差不多10岁，所以我表妹差不多也就是25、26岁，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在她小时候啊，我去芝加哥找她，然后她就跟我的姨丈在车上大唱 Avril Lavigne 的 Complicated。 哦，那姨丈有跟人唱吗？ 有啊， 哇！ 就是我那时候坐在后座，我就想说，我现在在拍亲子电影吗？梦不到你，周志平老师，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我们会努力的帮你来找一找的。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 ，Avril Lavigne， 那个时候的好多好多的男生是他的 fans 哦，因为觉得 天女生也是很喜欢他，他就是我 都是因为觉得他很酷，对不对？It's all been done before, and if you could only let it be, you would see. I like you the way you are when we're driving in your car,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one on one. But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rou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You look like a fool to me.Like you're something else. Where you are and where it's at. You see, you're making me laugh out when you strike your pose. Take off all your preppy clothes. You know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when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A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 like you can't relax. You're trying to be cool, you look like a fool to me有点好奇 Amber 国中大家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唱的，因为这首歌很快很难耶。对啊，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好。 嗨，你是？ 我是 Teresa。 嗨 ，Teresa， 哇，你好久不见哦！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好多人说 T 姐好久没有听到你点歌， 我都在听呢，听你们节目。 那 T 姐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嗯，我今天想点张永华的《最浪漫的事》。 哦，赵永华， 他叫赵永华，对。那我把这首歌献给你。 献给我啊？ 是。 你希望他跟你一起慢慢变老？ 不是，希望他跟他的太太。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可爱的玛丽。可爱的玛丽， 是， 你也要加油哦。 加油去哪里？ 嗯，加油，赶快交个男朋友啊。 你确定这对我是一个好事吗？ 嗯，我不知道哎，总要试试看吧。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他试过了啦。 是吗？ 是。 我怎么每次听节目我都觉得他好像感情上面都是空白的。 空白是一回事，因为没有遇到适合的啊，你总不能就是遇到不适合也硬要去试吧、哦、 不行不行，不适合、啊、当然不行。嘿， 对啊， 好，那就加油了。 好、 啊、谢谢你， 把这首歌献给马克，也献给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每一位。 好 的， 好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趁这个时候讲讲自己的条件好了。为什么一直都遇不到呢？ 我们条件不都打在 你说 PTT 的 All Together 版这样子？我们可以，你可以去找一下，就是我没有发过一篇真友文。 哎、欸，你可以 非常认真， 就是不行，因为听众做不准、 嗯、 因为听众知道我们太多事情了、 嗯。 可是因为我们有列了很多很多的问答题， 对， 如果问答题 其实还好，五题啦，五题简单的默契考验， 五题默契都合的话，那很厉害、欸。 嗯哼，嗯哼。所以你可以去，如果你本来就是乡民的话，你可以去 PTT 找我们的真友文。 我现在有点紧张。 怎样？ 怕被虚。 不可能被虚啦，被虚是没 sense 啊，不用 care 他们。我以为你的紧张是，如果真的遇到天才怎么办？ 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只要一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只要一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

像那么阴晴不定，整个世界和我相反，但我还有你包容我的奇怪。我是风筝，要自由的飞舞，你是我的方向盘。太多难题我解不开，不如就开怀，把乌云都吹散。我就是你 是你的，是我的。 在想乔夫，我刚刚忍住不唱，你还这样？ 不是你跟我，我忍住了最后四个字，你怎么直接唱出来了呢？ 你的奇怪， 奇怪。 又到了最后跟大家分别的时候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希望你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然后米亚仔，我们明天再会喽。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 明仔载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在你的乌托邦。明仔载，明仔载，我嘛不知有你的明仔载，我会足期待。明仔载，明仔载，无风台。明仔载，明仔载，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在你的乌托邦。明仔载，我嘛不知有你的明仔载。 音乐全主打， 引爆全球派对新节奏，改写串流记录新霸主，派对天王 Post Malone。打破数位串流冠军最长纪录，全球超过65亿人次超狂点播，全美告示牌八周超猛连霸，请听环球派对天王 Post Malone 全新大碟《派对人生》。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Switch my whip, came back in black. I'm starting saying recipes of my sky.Close that door, we blowing smoke. She asked me light a fire like I'm awesome. Act a fool on stage, probably leave my show in a cop car. It was legendary through a TV out the window of the montage. 打破排行记录最强主打 Rock Star. Damn, don't your girlfriend is so goofy, she just trying to get in. Saying I'm with the band. Now she acting out of pocket. 第二波全新派对必播神曲 Take you to the smoke shop. If you go inside, call your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Come with the Tony Romo for clowns and all the balls. Oh, if you go inside, call your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Don't act like you my friend when I'm rolling through my hands, oh.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